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昨天晚上啊，我和这个各地中医的大夫们进行了例行会诊。 嗯， 那么看着各地传过来的患者的病例，看得我是非常的揪心呐。 揪心什么呀？ 现在这些个患者都是一身的病。 嗯， 我随手的随便的抄来几个，我给大伙儿念一念。 嗯， 沈阳患者刘素兰， 嗯， 59岁，颈椎疼痛10多年，上肢小手指头发麻，头疼头晕，最近1年两侧以及太阳穴这个地方疼痛明显，胃病、腰椎疼痛、右膝关节疼痛，还有子宫肌瘤，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嗯， 去年呢又查出一个肝囊肿。 哦， 你说揪心吧， 这么多病。 嗯，咱们再来看一个齐齐哈尔的患者杜凤兰。 嗯， 60岁，患者自己说眼干眼疼，失眠5年以上的时间，最近1年心前区疼痛了，大便不成形，风湿性关节疼有7、8年。咱们再看锦州的患者杨玉梅，75岁，患者主述啊，自个儿说最近呢右侧的胯骨疼，最近3、5年一直有头晕，双眼白内障有3年。 嗯， 心脏呢没有去确诊，但是一直的不舒服，高血压15年。那大伙儿看看这样的患者的身体都可以用这个千疮百孔这个词儿来形容了。 嗯， 这个就是一体多病啊。啊，咱们自个儿数一数啊，发现哪儿哪儿的都是病了，哪儿哪儿的他都不舒服了。其实呢，以前我的病人也经常跟我说，徐主任呢，我一身的病不是不治，我是医院也去了，药也吃了，几年下来光这个买药啊花了好几万啊，有的10几万。有人就跟我讲，自己买这些药买之前脑子里怎么想的呢？ 嗯， 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呢是买一次你后悔一次，完了呢哎再想买，哎又总是在对自个儿说，万一我吃了管用呢？ 嗯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哎，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大伙儿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可是大伙儿有没有想过，有了病得看大夫呀。 嗯， 大夫给你开的药那才能治病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它是真是假啊。那我老太太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嗯， 你就看这个药它是不是大补元阳的。因为只要是对中医有一些深层次研究的人都知道，大补元阳的治法是中医治病的。如果这个药确确实实是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药，我替他高兴，因为这是中医上的一大成就。 嗯， 所以我说这些呀，就是想告诉大伙儿，您可别乱治，您把身体吃坏了不说，关键是他耽搁你治疗病了。 嗯， 那么我跟大伙儿讲，现在的人一身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哎， 我这个人呢喜欢找共同点，哎，都有一个共同点。 嗯， 咱们做过大数据，凡是一体多病的人，在脉诊过程当中存在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双侧的尺脉脉弱，肾和命门不旺。那么在一体多病的人群中，这个现象很普遍。那么这种普遍的脉象就是元阳之气亏虚，这就说明当下人元阳之气消耗的太多。为什么呀？因为由于他提前透支了，这才导致疾病丛生。再加上咱们很多朋友治疗方法不当，乱吃药，结果呢就是一身的病。所以啊，大伙儿啊一定要知道，元阳之气它镇守着人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人的一身之气。那么元阳之气它足了，它就会运行在咱们的十二正经，运行在百脉之中，使咱这个人体的阴阳重新平衡了，气血呢回归顺畅了，那就能化解掉身体当中的毒、瘀、虚以及风、寒、湿等等外邪。那么咱们的五脏六腑自然就会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这个就是中医一个治法。咱们补补元阳之气，有病治病，没病能提高健康质量。要是元阳之气足了，咱就多活几年，那岂不是更好啊？那么接下来我还是得给大伙儿讲讲，元阳之气在十二正经中的脾经上能治哪些个病。那咱们先来看看脾经它主管着一些什么病。首先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疾病， 这个胃肠道相关的一些疾病， 可不是吗？你看啊，消化不良，五更泻、痢疾、便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妇科疾病，你看女同志的痛经啊，月经不调、闭经、月经提前或者是错后，还有什么盆腔炎呐、附件炎呐等等啊。这第三个呢就是关节积液，水肿浮肿了，莫名其妙的这儿疼那儿疼。在第十五卷的医案当中，涉及到通过采用大补元阳的治法治疗咱们脾经上的病。那么经典医案一共有265例，作为传授给后人以及学生的经典的教学案例。那么其中通过治疗的就有85例。在医案第十卷有一个重症的五更泻的患者啊，有这么一个医案。患者呢叫王桂安，59岁，头一次就诊的时间出诊呢就是01年的10月30号。病人年轻时呢曾经做过水产生意，因为劳倦内伤又长时间处于冷酷冰冻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说他的寒湿伤脾。五年前呢就开始出现五更泻，每当这个黎明的时候天开始准备亮了，他的小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有声音了，接下来就伴着小肚子疼啊，那马上就必须得上厕所啊，把这个稀的这个大便给它拉了，排泄之后疼痛就消失。就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5年的时间。那么在就诊3个月前，他突然的腹痛难忍，腹泻不止，这样呢就排出了血便，然后呢上医院又住了3个月，病情呢 日渐加重。后来呢，这医院的检查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 查出来他有直肠息肉，哎，立马呢又给他做了手术，啊，切除这个坚硬的灰黑色的赘生物四个。但是他的病情没有稳定住，一直呢，他这个人呢，哎，呕逆呀，没有办法进食，还成天啊成宿的拉肚子。你说谁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嗯， 那患者在这场疾病当中，这个病人什么状态呢？面容枯瘦，眼眶塌陷。 哦， 后来呢，他又上医院去查呀，啊，发现直肠那儿啊，又多了几个大小不等的息肉，又长出来了。 嗯， 这个人还重度贫血。那么，医生一看，你贫血的这么严重，这手术怎么做呀？ 嗯， 一做手术不得流血吗？对不对？所以医院就说了，没有办法再进行手术了，然后就嘱咐家属回家调养。你贫血，我怎么给你做手术啊？对不对？嗯，所以当时啊，我头一回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啊，两眼无神。 嗯， 这个嘴一张开，哎呦，这个口腔舌头糜烂。我再一摸他的手，摸他的脚，这个病人呢是冰凉的，他怕寒，他腰酸腿软，舌淡苔薄白。我再一摸他的脉象，我心里这么一颤， 为什么？ 他那个脉就跟浮在水面上飘的那个木头那个感觉。 嗯， 我们说脉浮如飘木啊，又红如波涛，你重点按下去如游丝。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脉象呢？ 我说实话，这是病情危重奄奄一息的症兆。 哦，这么严重了。 啊，对，它就是最后的一丝真阳还浮跃而上，还有点阳气啊，真阳。所以我就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用常规的治法来给他解表固脱，啊，给病人呢用方扶正益气散来进行治疗。 嗯， 那么这个方呢是《伤寒家》，也是一个名医朱红啊，在《南阳活人书》里的一个方，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手以解表法治泄泻疾病的一个方子。 嗯， 但是呢，这个病人一听喝汤药啊，让他顿时是一脸的痛苦。 喝不了汤药啊？ 嗯，他就说了，打小就不能喝汤药。 哦， 之前呢，久治不愈这病，也曾想试过，但是他一闻见这个汤药味儿，还没怎么吃呢，呕吐不止啊。 嗯，那怎么办呢？ 就别说给他喝了，对吧？ 哦， 那这个一看这情况，常规的方法啊，给他进行治疗，显然是不能治病了，也没法进行，他不喝药啊，对不对？ 嗯， 这个时候呢，我想到的就是只有运用非常规手段，以大补元阳为治法。但是呢，这位朋友来的时候正逢十月末，还没有熬制出来，所以当时呢只能先运用针灸加以施治。 嗯， 防止这个病情呢继续恶化啊。那么你药不能吃啊，这个膏没出来，那不就得先针灸啊。 嗯， 结果这个病人一听他等不及了，他就跟我说呀，不行啊大夫啊，我这么难受，你就先给我弄一些膏吧，让我先用上。我当时就说，那怎么行啊，别说差那么多天，就是差一天，差一个时辰，那都不行。 嗯， 我看这个病人他不理解啊，说了他没法明白这个事儿。我当时就跟他讲了一件事儿，我说呀，我在第一次熬这个膏的时候，熬药老师傅关师傅就跟我讲，所有的药材要以蜜水浸泡三炷香的时间，再用白水煮 三炷香的时间，差一分一秒都不行。然后有一回关师傅得病了，我主动请缨啊，要帮他看着时间。那么在等待浸泡的时候，我实在太困，打了个盹儿，打了个瞌睡。突然我背后响起我公爹严厉的吼声，你在干什么？我吓了一跳啊，我一看第三炷香已经烧完，但那香杆还支楞着呢。我就说，公爹，应该没有超时太久。结果呢，我公爹冲过去把一锅药材都给倒掉了。 都倒了？ 都倒了。他就跟我讲，要想练出你差一分你差一秒，药效就差不下十万八千里。把我当时委屈的给哭啊，我一连几天我没跟着老头说话。后来我公爹心平气和的，他就跟我说，他说，鬼婴啊，咱做药就是要做良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不是不懂，咱们不能自个儿砸招牌，更不能因为自个儿的失误耽搁患者的病情啊。所以啊，我说这熬制是谁也不敢怠慢的。那就这样，这个患者理解了，同意等待，这个针灸治疗病情呢得到了控制，腹泻的次数呢也不是很多，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病人没怎么疼，少遭了不少的罪。其实当时我考虑要给病人用，我还有一个目的呢。 什么目的啊？ 就是这个病人吧，他本身呢脾功能极弱，没有办法起到正常的运化的作用。你看啊，倘若咱们用汤药，势必会经过胃来吸收，要经过81次大火的锤炼才能把药材熬成膏滋。那这样的膏滋入口之后，它不经过胃，直接小肠吸收，所以呢它就能更好的发挥药效。那么通过大补元阳的治法呢来治病。所以呀，在临床上有些人用汤药效果迅速，而有些人呢就相对缓慢，关键就在于脾胃吸收。脾胃吸收好的见效迅速，脾胃吸收不好的那就会慢一些，当然用药的时间也就会长一些。所以呢，对于这个脾胃吸收不好的，在冬季的时候，大夫们首选的治法就是大补元阳，通过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就是因为这个药不用脾胃来吸收，而是直接通过小肠吸收。好，这个病人他就这样在晚上7点多服的药，到了早上我再摸摸这个人的脉象，发现不流汗了，也不喘了。然后呢我就让他继续服用啊，他用完的时候，这个病人呢他这个大便就拉出了腐臭的黑水，而且他每次吃完饭就浑身大汗淋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那我就跟这个人说呀，你别担心呢，他也问我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跟他说，这是脾内的寒湿之邪在通过大便和汗液往外排。随后这患者感觉到腹泻的次数一天天的就减少。那么他服完这个腹泻透净，腹泻停止，病人自个儿说啊，哎呀，每次喝完药之后啊，都会感觉小腹那一股股的气在滚动，有肠鸣，还有打上来的这个嗝，一般的都是有一股凉气。那么渐渐的就没了。病人服过元阳之气通12正经以后，病人的大便正常了，一天一次成型了， 像这个肠鸣啊、腹痛啊这个症状，哎，都消失了。 嗯， 然后他的这个体重吧，哎，恢复到之前的这个水平。 哦， 哎，我这个时候我就对这个病人就说了：“你家福。”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元阳之气，它能通百脉。你等到百脉都通了之后，你再去医院检查，啊，全消化道的造影、直肠镜检查，结果呢？检查的结果说，息肉已经消失。 嗯， 那他是不是就好了呢？对他的这个病例追访五年，每一年打电话问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五年下来没有复发。 哎呀，太好了。” 所以呢，这个患者他在治疗了之后，他的元阳之气是足啊。 嗯， 那么也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他有意外收获。 什么意外收获？ 就是他原本还有那个关节积液、 哦、 啊，之后关节积液也跟着好了。 哦， 以前关节积液他不能劳动啊，后来能跟着家人在田间劳作。那么他自己跟我讲，干活比小伙子都能干。哎，曾经啊有一个患者，他用完之后自个儿还编了一个顺口溜。 嗯 啊，说是身体回到十年前、 嗯、很精辟啊。 很精辟。为什么？年轻啊。 嗯， 人跟这个之前或者是同龄人的状态相比，他年轻了不少啊。人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他再往后走几年的话，能够每年稍微再用用的话，老年人的头发都变黑呀、啊。 哦， 啊，真的是特别好。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另外今天呢，想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啊。这两天说到静置这个工作， 嗯， 昨天晚上咱这个膏啊，进行了最后一道步骤，啊。那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六小时沉降。那么这个步骤它就决定着今年的出膏率。 嗯， 沉降就是要去掉膏里面的一些杂质、胶类、组合糖类的物质，那剩下的就是出的清膏。 嗯， 到昨天晚上的12:30为止，六小时沉降已经结束了。 结果怎么样啊？ 啊，他们给我打来电话 啊， 说今年的出膏率非常低，仅仅是3.8%、 哦、 啊，换句话说，我前期预测的啊，26斤药材只出1斤膏。 哦， 啊，这个也算是非常非常低了啊，所以肯定比我原先啊，这个数量设想的要少了很多。 哎呀，太可惜了。 嗯，你看这两天的电话打过来，包括接到的电话，都是想要这个膏、 嗯、 那我跟大伙说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出膏率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啊，就像榨甘蔗一样啊，你出多少糖啊，出多少甘蔗汁啊，这不是人为决定的啊，没法决定。但是呢，大伙儿也别太跟着我着急上火啊，这一块石头呢现在也落地了，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不管多少，今年我肯定公开让一少部分人先用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非常重要的最后沉膏这道工序，那么这道工序呢也非常关键，因为它将决定着咱们拿到手的膏的质量啊，请大家呢耐心的等待。好了，那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啊徐主任以及我们背后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我相信付出一定会有所回报的。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 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徐主任，您好。 哎，您好， 太幸运了能和你通上电话。 啊，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是这样，那个老妈妈呢，今年80岁了。 啊。 然后呢，就是今年通过那个咱们的去治疗的调理了一段时间，调理12号开始看的病，15号开始吃的药。 啊，15号。 老妈妈的身体是啥状况呢？ 嗯， 她是糖尿病，已经是有点那个有合并症了。 啊， 合并到神经上。 嗯， 神经上呢，她就现在这浑身瘙痒。 啊。瘙痒，嗯， 痒的，哎，对，痒的非常难受。他，难受的时候都觉得想把这皮撕下去，都是这种感觉。 啊啊， 还有呢，就手哈，那是右手颤，现在呢就是发展到，整个肢体都颤了，下肢腿都颤，都在颤， 嗯， 总是那么不停的在颤抖。原来呢，他还可以扶着东西走路哈， 嗯， 现在呢，他是走不了路了。 啊， 就是必须推着小车，两个腿啊，就是打吊，特别软，两个腿，推着小车不知道迈哪个腿，就哪个腿都不好使了，就是这样的，现在，所以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是听了咱们这个讲座，就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有希望了。等到真正看上病的时候是10月12号看上病的，这样就是经过咱们的就是你的学生啊，叫王倩伟哈，他给我老妈诊断的看的病，看完病之后呢，就吃第一个疗程，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老妈就感觉好多了，因为她吧，一个是夜尿多，这一宿陪护啊，我这陪护嘛，这一宿得醒4-5次，每次都是就是尿的非常多，她自己还起不来， 她自己还起不来，要命的，真是把你累死了， 然后就是针对就是我老妈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啥呢？就希望把她这个皮肤瘙痒，痒的受不了啊，尤其夏天的时候天气贼热，我一天给她擦好几遍身子，拿那个醋，白醋擦，拿那个酒擦，还有那个现在又搁那个茶叶，茶叶水擦，现在还是一开始吃咱第一副药的时候吧，她减轻了， 减轻了， 减轻了。 那这个内服药，内服药还得用。 幸运的哈，就是遇到咱们那个好医生了。他吃第一副药的时候，这不是减轻吗？减轻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要求想要在，这不是还得要复诊吗？吃完第一副药以后， 对对。 然后就和咱们的院长呢申请了，因为 我家吧条件不是特别好， 嗯， 住的是八楼， 嗯， 然后还没有电梯， 嗯， 这样的话呢，去咱医院看病啊，都是打120去， 嗯， 然后我就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吧，我就申请跟院长申请了，然后院长也非常同情我们呢， 嗯， 那种爱心呢，就是跟非常感动我们，然后就把那个王医生给派到我家来了， 哦， 给我老妈 直接让医生过去了， 复诊来了。 嗯 然后哎呀那真的老妈妈那是真感动的，就是好多年都见不着她那种灿烂的笑容了， 嗯， 而且就发自内心的， 嗯嗯， 复诊完之后呢， 嗯， 就是又是吃的第二副药嘛， 嗯嗯， 现在还在治疗当中， 嗯 嗯，现在的情况呢她还是就是瘙痒症啊， 嗯， 还是存在，但是比原来轻了， 嗯， 夜尿呢比原来少了。 嗯， 现在我这块我轻松多了。 轻松多了。 老妈呢， 嗯， 现在是一宿能醒两次了。 哦，那太好了。那今天你给我这个通这么一个电话， 啊， 咱们主要解决一下你母亲这个瘙痒症，好不好啊？ 嗯，对，是啊，对啊，就是这样。 我给你一个方子，你记一下。 啊，我现在我就拿笔 啊拿笔记一下，因为这 个 方子就几味药。 我哥 啊， 哎呀，真的感谢你，真的太幸运了。 接下来开的这个方子是治疗你母亲的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中药夜焦藤、鸡血藤、乌少蛇各20克。加上等白酒，基本上呢得一瓶泡一个礼拜，然后呢每一次老人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了把这个药酒倒50毫升，也就是差不多1两溶于这个水当中，这个脸盆里的水呢不能太多啊，一般来说在脸盆底差不多有个1寸多啊到2寸这么高的水就可以了，在脸盆里倒上1两这个酒，每天给他洗澡，连用5到7天，基本上如果说血里的毒清掉了，外头已经基本不痒了。 那个徐主任呢， 哎， 就是有没有就是适合老人吃的那种，或者是听那个别的患者说，咱们有一个专门治这个皮肤瘙痒的那个方啊。 啊，这个膏目前的也适合，因为咱们讲这个元阳它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讲一个人的这个元阳之气呀，啊，它是生命的本源。元阳之气，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真气，源于先天。人之有生全赖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它镇守人体的阴阳气血，主五脏六腑一身之气。那么有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身体特别虚弱的，元阳之气不足的人，把这个如果说能够给他用上的话啊，那么人体的元气足了。这个药到现在店里没有完全做出来啊，有这个你直接去拿，但是呢您得打一个电话说一下，我答应你一周天好不好啊？ 好，谢谢徐主任啊， 跟我 妈妈耳朵背听不着，我替我妈妈感谢你啊，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好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好，谢谢， 哎，好，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非常高兴，我打电话吧就是想请您帮我留一些，您看可以吗？ 啊，您想用啊？ 不是我想用， 啊， 我之前用过了，我这次想让我儿子用。 哦，你自己用过是吧？ 是啊，我是12年的糖尿病，我儿子现在吧也有糖尿病了，我这不想让我儿子也用什么，但是每次我去问吧，那工作人员都告诉我说没有了，哎呀我就一直等也没用上，我说那就再等等吧，这我听到这2天您说到这个药了，您可一定要给我留点，我这都等快1年的时间了。 哦，我明白明白了啊。您是用过，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啊？ 哎呀，我在没用之前吧，空腹血糖都达到24点多了。 嗯， 尿糖还有4个加号，平时尿那个尿吧都在泡沫。 那你就太危险了，你闹得不好就是酮症酸中毒，会出现这个危险呢。 我当时去医院，大夫也是跟我这么说。 嗯、 哎呀，我一听给我吓的，一天呐、啊、不敢吃不敢喝的、 嗯， 就是这样啊，血糖也没降下来。 嗯， 紧跟着就啥毛病都有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就都不好了。 嗯、 后来这我儿子也血糖高嘛，哎呀妈，弄得我这天天呐一点好心情也没有。 是，您说的这个是老百姓的实话，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是经受着心理呀、啊、跟身体上的两重痛苦啊，对吧？ 对，哎呀，我最严重的时候都全身都浮肿了，眼睛眼眶都肿了， 嗯， 眼睛有时候肿的都看不着啥，看电视里也花里胡哨的，啥也瞅不着。这个血压也高，高压都达到180多了、 嗯， 整个人一天就那么迷迷糊糊的， 嗯、 你也睁不开眼睛， 嗯， 咱瞅啥都那么天旋地转的。最后这不是我老伴和我儿子嘛，给我抬到去的，正好赶上，哎呀妈，这个高那天有药，大夫就给我用上了，给我开了， 嗯， 哎呀，这下真是我吃了。哎呀，糖尿病血糖就开始降下点儿了，就达到20左右 了。 哦，之前是24点几，那现在20，比之前好点了。嗯， 对，虽然还是挺高，但比之前那24点多，这不是降下来了吗？ 嗯嗯。 哎呀，我就一天呢，挺高兴，挺高兴 啊！ 而且我血压吧，也不像原来那么高了， 啊、 从180降到150了。 嗯嗯。 哎呀，别的症状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就跟你说数值吧。 嗯、 哎呀妈，这个今天就是最真实的体现了。等到吃完的时候吧， 嗯， 哎，空腹血糖是6.2。 哎呦，太好了。嗯。 血压就恢复正常了，高压130，低压95。 嗯。 等我用完吧，那才是真叫好啊！原来那个我糖尿病就脚丫子都烂了， 嗯、 小腿都变黑了、 嗯。 哎呀，服用完了以后，这变黑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又变回来了。 嗯， 现在颜色就跟没有糖尿病那个皮肤是一样颜色。 那我想问一下呀，你用这个，你这么重的病，几乎到最后走也不能走了，都抬着了，那你用了多少时间呢？ 我用了都有6年的时间了。 哦，年年冬天都来。嗯，明白。 血糖就从降下来了之后吧、 嗯、 一直平稳，再也没有上去过、 嗯、 血压也一直特别平稳。 真是不错。我觉得你呀、啊、跟我们真的是有缘分。 是啊，真是特别好。这次我就想给我儿子用了。 嗯， 他也遗传糖尿病了。 他多大年纪啊？ 我儿子今年34，他吧、嗯，测过几回血糖高，我合计肯定是遗传我了。 做过什么详细的检查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症状啊？ 做过检查，他就是血糖偏高，还没啥症状。 嗯、 我合计有症状不就晚了吗？ 嗯，没错没错。但是您跟我要关键的今年的熬制出来的数量，我说白了，挺让我失望的。因为我们做计划采购药材，但是现在看来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今年的出膏率很低。我现在粗略的算了一下啊，26斤药材出1斤膏，非常低呀、啊，太少。 嗯，徐主任，那少你也得帮我留一个。 哎，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做出来。还有工序没有完成，我要是现在跟谁我都给答应了，万一没那么多，我不就是属于失言了吗？ 那徐主任也不差我一个呀。 哎，每一位朋友都跟我说不差我一个。这样子吧啊，孩子呢仅仅是血糖高，这个时候呢调理呢正是时候，他也用不着大周天，留一个小周天就行，好不好？ 那好了，徐主任，你这么说我也就相信你了，太谢谢你了。 好，那就这样啊，你听节目啊，听到我说有这个你直接去拿。 行行行，那我就听节目，谢谢您了，习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啊。 哎，这位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帮您的吗？ 徐主任，我主要就是想咨询一下 啊， 我老伴哮喘这情况，就是在不少的医院都检查了，都说是哮喘。 那他这个哮喘确诊多长时间了？ 有十七八年了吧。 哎，我说的是从确诊到现在，就是之前有病没确诊的不算，确诊到现在多长时间？ 哦，老伴，你这是不是有十年了吧？哦哦哦，三月那个时候说是哮喘，那就是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你 把他的这个病情啊，什么症状、什么情况发病等等，你知道多少？你跟我说多少啊？ 他就是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就加重。 嗯。 嗓子里边呼噜呼噜的那个痰呢，有时候吐不出来。 嗯嗯嗯。 还有就是他这个咳嗽起来的时候，一阵一阵的口吐那个就是白色那个泡沫。 我听你这个讲，你老伴儿是不是冬天更加严重啊？ 对，每年的冬天就加重。对对对。 他这个情况啊，应该是叫寒哮。 嗯。 就是冷了以后的哮喘。我们中医上呢，把这个哮喘呢分了三类。一个是寒哮，一个是热哮，还有一个是虚哮。寒哮呢是遇冷则发，热哮呢是遇热则发，虚哮呢是一累了他就犯病。那刚才你说了，老伴儿到冬天这活就家务活也干不了了，这应该也出不了门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典型的寒哮。 哦，那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得给您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 嗯嗯嗯。 大补元阳，它是中医治病的一种治法，用大补元阳的方式去治疗。 嗯。 一个人呢，他元阳不足，人的胃气他就不足。胃气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胃病的这个胃，胃气不足了，寒邪得以入侵体内。元阳不足了，血液运行它也不畅，那么这个寒邪就淤积在肺呀、脾胃呀、肾呢，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这种寒哮。那咱们要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咱们把这个人的元阳给它补足了，化除了体内的寒呐、淤呀、邪呀，通过补虚呀啊补充元阳啊，提升人的胃气，自然就把体内的这些啊寒呐、邪呀、瘀啊给它排出体外，那他这个咳喘自然而然症状就消退，所以是完全可以治他这个病的。 哦，那就是像他这情况得用多长时间啊？ 根据我这个差不多五十来年的经验吧，哮喘当中的这种寒喘啊，越是在冬季越好治啊，因为冬季它犯病明显啊，我们大自然当中的寒邪把身体当中的给这个寒邪给勾起来了，越是这样明显，元阳之气越能气冲病灶来进行治疗。一般来说它吃上就有感觉，感觉不那么憋得慌了，不那么喘了。正常的情况下，元阳之气可以把它的十二正经给他走一圈，那这个时候的病就治得差不多了。那么元阳之气可以运行百脉，那一般身体上的大大小小的病差不多都能好的七七八八了啊，问题都不大了。 哦、 啊 哦、那徐主任，那赶紧帮帮我，你看就是想想办法。你看老伴儿那冬天那么遭罪，有时候我看着心里挺难受的。 您说的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我非常理解，但是我目前已经初步知道，今年我们的出高率不太理想啊。但是你老伴这个病不管怎么样，我答应你，我都给你留一份，回头你把名字呢留给导播。但是呢这个膏还没有制作完，但是老伴这个咳的这个样子，咱这个病不能等了，对吧？ 对对， 我给你老伴开一个方啊，缓解一下他的病情，啊，让他，少遭罪， 你也不用记，半个小时之后你打电话来抄我给你的这个方子啊。 哎，好好。 麻黄去结九克，芍药九克，细辛六克，干姜六克，炙甘草六克，桂枝要去皮九克，半夏九克，五味子六克。记住里边的麻黄去结的能够平喘。 嗯， 干姜细辛呢，减少它呼吸道黏膜这个白痰白沫的渗出，这样它就不咳那个白沫沫了啊，可以减少它的痰。 嗯， 用水煎两次，合二为一，早一次晚一次，先吃十服药，好吗？ 嗯，好的好的，那徐主任，那我记下了。 哎，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哎哎，好，太谢谢你了 啊。不用谢，再见。 哎，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千年中医欢愉。